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身边这两位嘉宾呢撞色儿了，二黄， 因为要过月亮节了，所以我们 哎，对，会说话，会说话，这中秋节了是吧？这给你介绍一下，咱们于万里教授老师，这个智，你那智库叫什么？ 察哈尔 智库 学会， 他才告诉我，原来察哈尔这个地名在蒙语里 是叫这个近身护卫的意思。 近身侍卫，近身护卫， 对， 他就是这个智库里的。你说能聪明得了吗？开玩笑，很有名。他是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而且于老师是前些年写过美国大选的书。 对，2008年。 所以今天真是要请教你了，因为呢，最近真邪呀、啊。哎，我先问你们两人一下无关的事儿啊，你们觉得最近在生活里，最近这段时间邪性不邪性？ 都说今年猴年马月，进出邪事儿。 哎，我最近碰到了一个女巫，这个女巫啊，就是搞这个星象的，她给我传递了一个概念。哎，咱们打反对封建迷信，我完了不信这个，说水逆。 嗯哼， 你知道什么叫水逆吗？水星就是说，因为这个水星和地球都绕着太阳转，但是呢，因为两个的轨道不同，所以在某个位置上，在某个时间上，因为地球自转的这个关系啊，从地球上看起来，水星好像在逆行，实际上是相对运动嘛，它实际上没有逆行，但实际上会有逆行，然后说在这个水逆期间，就是通讯会受影响。而且你不要做重大的决定，做重大决定有可能会后悔。然后我第二天手机就丢了，然后家里的电脑就充电就坏了。然后哎，我同事好几个都， 您是哪个星座？ 丢了手机，我是狮子座，狮子座的尾巴。 狮子座应该算土，是风什么风水土正水那 火象吧？ 火象啊，那就可能是不是跟你冲是吧？ 不是，哎。这个真的，我这几天碰到的事儿，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非常邪。好，我身边好多人都跟我说，这个水逆啊，太神了，就好多事情突然生出变故。你看朝鲜都放原子弹了，这你哎， 这不叫突然吧？这不早晚的事儿吗？ 是吧？ 他那反正总归有那么点，是不是要报一下的？ 是，然后就是这个，咱就说到这个希拉里了。本来这好好的，对吧？女强人，咯咯咯咯咯起来了，这家伙，这怎么回事呢？啊？ 我觉得这个68岁了，69了， 嗯， 老太太。然后这个从竞选开始到现在十几个月了， 对， 这高强度，这个竞选绝对是一个超级马拉松运动。对，我，你把手给我，右手。 又看手相了。 我教你个东西，就是这个，这就是那个有一个参加过美国大选朋友教我的。 嗯， 就是大选人不是见了选民要握手吗？ 对， 怎么握手这是有技巧的。 怎么握？ 这个我得这么捏着你。 就要不然太用力了是吧？ 然后另外一只手得把你这地方摁着。所以你看那领导人好像觉得很热情，还两只手来握着。 这样节省体力是吗？实际 上他防着你。如果你满把我手握住，然后你再使劲晃两下 啊、哦，你真是 你一天可不是一只手两只手啊！ 你真是贴身护卫哪儿来的？哦，我再比划着，是啊、哦，要这么握 着，我这么把你捏住， 然后 让你别， 然后再 然后这只手把你这边掐住。 哎呦， 别让你晃，要不然我满把被你握你两下一晃， 哎、 一天 你说这个我想起 绝对脱臼了。 我以前采访过一个藏族比较。也是不能说比较高级别的一个宗教领袖， 嗯， 他每年他要去藏区，要去看他的那些就是这个藏民们， 嗯， 然后因为他们很崇拜他嘛，然后就排着长队。他说，每次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他就说摸顶哈，摸顶到最后就是咱们觉得摸一下不是摸一下，他说到最后就是胳膊都完全是肿的，最后是这样，就是有个助手抬着他胳膊，他不动。然后每个人就过来蹭一下就行了，要不然那个时候那个胳膊整天不是，肯定就是肿的不成样子。 对， 是一样道理。 都握又一残疾出来了， 这个握脱臼了。 每一个细节都有讲究的啊。 可是呢，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啊。我听到的这个传闻就说这个希拉里啊，现在事儿大了。我首先有一个说法，说它是一种叫脑就是血管栓塞型痴呆。然后哎，这几天你听说了吗？就英国有的媒体都说了，说他只有一年的寿命， 我觉得那都是小报的那个。 咱不就看小报吗？ 那个小报三天两头说那个说谁谁要离婚，不听三天两头，我觉得那个倒不太可信。但是他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也挺是个谜的。 你看他多紧张啊！就为哎为零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健康，上美国那脱口秀节目要表演这个空手开盖，这家伙为了证明自己还行，你说这，所以我要给你们看一段影片。他有1分40多秒，但是呢他比较全面，把希拉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都被媒体拍下来了，你可以看看他的异常表现。 How was your health? It's very good, thank you. It was great. It was great. It was very good. You guys have got to try the cold shot. How much of a tender water? How serious was it? It was, you know, it was a, I think, a serious concussion. Did you have trouble fucking? No, none of, no, I had no problems. The only thing I had... Headaches? No, I didn't have any of that. I felt fine. Catherine Cortez Masto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Okay, here we are. Okay. So no lingering effect. No lingering effect of any kind. Nope. And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that she has provided, her doctors have provided, we were gravely concerned, not just about her health care,Not about her health, but her health care. Too much to say. That's been... Wow. Can you open this jar of pickles? This is not the sample. This is... 说这容易吗？这个啊， 对， 哎，他现在医生出来指出了一个部分情况，说他是肺炎，肺炎带这样的吗？ 对啊，因为他这不是最近一次了，是吧？2012年那次也是突然在家门口砰摔倒，结果医生是说这个胃部感染引起脱水，引起昏厥。 那我现在有点怀疑他脑部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也有可能，那种症状是不是有点帕金森和老年这种？痴呆啊，或者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对他的选举影响大吗？ 我觉得短期内就是说两个因素吧。第一就是你直接影响，就是你这次肯定出不来了吧，得加养几天。这投票马上就要这2-3个月以后了，多久能出来，是吧？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选举。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你到底身体怎么样？那么这个是不是需要公布一下你的身体状况，一个很全面，给公众选民一个完整的交代。就你不能说这个啊、哦、我是肺炎，或者我怎么找个轻飘飘理由。那你要是越掩饰，大家就越怀疑说你是病。那么在美国政治里面诚信是很重要的，是吧？她老公当年那事儿是吧？ 没错。 这那个事儿不是事儿，但是他撒谎了。最后他被弹劾是因为他撒谎。 没错。 才被弹劾。所以这个从长远来说，那么本来希拉里这个人在政治里面也是多少有点说他善变啊什么的，说他是个政治动物啊，权力欲望很强啊。那么为了权力，你对公众撒谎，是不是这个诚信会有问题？ 哎， 这个就很大。 这个夫妻真是同命鸟啊，这两口子很多方面很像。你知道，就说克林顿也是心血管，我早就听克林顿动过好多次手术，就他这心脏嘁哩咔嚓绕了多少个桥了搭桥，他是那种特严重的心脏病。然后你看现在传说希拉里是脑血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看都撒谎，对吧？当然还不能完全说。 对，所以现在大家就等吧，就是说你能不能拿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一个你身体健康的状况的一个报告，是吧？大家能相信。 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就比如说像美国大选 就是他程序上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很可，因为一个任期就四年嘛，那中国还有过了多少年龄就不能再进这个政治局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他们没有什么一个年龄规定吗？上限，或者说你在参加竞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比如说你必须要提交一个你的全面的，在一个指定的大家都信任的一个机构里面交一个全面体检报告，这不是应该的吗？我觉得既然美国法律这么严格这么详细， 你是选举啊，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呀， 让老百姓自己选就可以了、 啊、公众觉得你不行了那就不给你投票了。 而且你看就说这个领导人呢、啊、在今天这种媒体社会啊其实都跟我们是同行，他是演员、 嗯、 而且这种情况我太能体会了，你看前一阵新加坡那个领导人你记得吗、嗯、李显龙， 对，李光耀的儿子嘛， 就是讲话的时候啊、嗯、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哎，这种情况我现在接得越来越多，我们主持人里也有，就是在台上啊咣就倒了、嗯， 是不是太紧张呀？ 他不是紧张， 有可能低血糖， 低血糖 没吃饭。 那有的女主持不吃饭， 嗯、 对吧？在台上往后便倒啊！哎，就是你发现没有？今天的人啊，你每天实际上是出现在不同的镜头前， 嗯、 不同的这个舞台上。于是你看，平常如果没有这些镜头的时候啊， 嗯、 你的很多身体咳嗽啊，或者闹个什么打嗝，你比如说没人看得见。你现在在目前的时间呢？越来越长，所以你身体一些偶发状况啊越来越有概率这个爆发出来。 对，不是这样，这个在这个政治社会学里面讲，就是所有的政治人物是吧，你是个 role 是吧，你是个角色啊，角色下面是你的这个 personality 或者就是你自己本人的生理的人，对吧？但是你一旦你变成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那你就被赋予了是吧，这个政治人物需要是你扮演那个角色，你或者总统，你或者是国务卿，是吧？你必须要去满足这个角色，公众对于这个角色在你身上的这个期待。 哎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身体就是状况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你身体不好啊，那你怎么能领导是吧？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吧？怎么能做三军总司令对吧？ 哎呦，真是！你像当年我看他们有的回忆，就讲这个毛主席到晚年， 嗯、 好像是说什么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呢、啊 嗯， 那就是等于这个保障队伍啊就在一墙之隔的外面， 就是见尼克松， 这 对 是吧？ 对， 好像还说最后就是说，哎，送，就是为什么主席站在原地？目送他感觉好像很有威风，实际上是走不动， 是 就是、 好几个贴身卫士就扶着他哈，那个护士长啊什么的。 对，还有一次是那个总是叫九大 啊， 这最后一次的 哦，你说九大也是 主席目送大家离开， 周总理很有智慧是吧，他发现了这个 站不起来， 主席站不起来了，马上说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席，所以这总理当的也不容易，这角色也挺好的。 广告之后见。于老师，你说如果他真的健康有问题， 嗯哼， 是不是这总统他就别选了？ 哦，我觉得建议别选了、 那不选了就床破，那你哎，他们这个智库还有一个我们的嘉宾叫王冲，哎， 嗯， 这王冲在这儿发下血誓说，如果不是希拉里当了这个总统，他在我们这儿裸奔呢、哎。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今天请他来，他不来，因为说希拉里抽了。我的天哪！哎，这会怎么样？那是不是就是床破？ 我觉得不一定。你看民主党这边会不会有一个替代的人选？那个，因为毕竟这个从大面上来讲，这次大选这个对民主党相对是有利的，就是从两党的角度来说，就是脱开个人啊。因为这次我刚刚看新闻，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好像2015年公布失业率也下降了，这个经济状况也很好。奥巴马执政八年，应该说各方面嘛，尤其福利啊，各方面都做得不错。所以呢，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偏向民主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美国的人口结构有变化。结构变化就是这个少数新移民多了。 嗯。 那么通常新移民都是这个偏向这个民主党的，因为他们要福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政党政治角度来说，应该说这个民主党是还是占点优势的。那么关键就是看个人了。 但是不是说特朗普就是支持率也不低嘛？然后你要是临时推出一个换一个候选人， 嗯，对，当然会有风险。这个因为这个只能猜测了，是吧？那个可不可能？但是因为我观察美国大选，包括应该好几届了，从2000年开始看， 那时候小布什那个最后是想不出来，被法官投出来， 对， 对吧？2008年那次这个一匹黑马是吧，把希拉里给掀掉了，对吧？那就黑的到底的这个奥巴马，对吧？这个其实看美国大选，你现在看这个全国民调，其实是现在看不清楚的。比如说3%啊，5%一般是输定了，3%之内都是有误差的，就看不出来。那么真正就是如果你要真看谁有把握，就得看关键州，就属于关键摇摆州。 嗯嗯。 所以我到现在就是还在盯一个指标，其实很简单，就盯那个俄亥俄州。俄亥俄州就是这个川普有多大的把握，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赢家通吃嘛。俄亥俄是大概将近18到20张左右的选举人票。那么这个州在这个共和党的选举中间是有指标意义的。就是如果共和党只要，就说他拿下俄亥俄州就有可能赢，但是他只要输掉俄亥俄州，他就彻底没戏。 哎，你刚才讲这个赢家通吃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两边是吧？这个公民去投票是吧？ 对。 投完之后呢，如果你的公民票哪怕就比你对手多个，就像那个2000年那时候多2000票， 嗯， 那么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都要归赢家。 所以他有这种情况，像那年那个戈尔和小布什就这样， 就是 实际上戈尔的绝对数票比小布什高， 对， 但是因为他在某一个州， 就在佛罗里达， 对，比如对，就是一个州他的那个 总理线， 对， 有线， 然后这个州所有的票都归另外一个人，所以他的绝对数可能比那个人高，但是他的那个就是候选人票没有他高，所以里面算起来还挺复杂的。 对， 就是你知道你觉得这个民主投票像美国这个大选这种方式哈，人民是理性的吗？ 我觉得谈不上理性，就是如果你说最后所有人的选择是吧，这个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均衡的结果，那可能是结果相对会比较平衡和理性，但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你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理性角度来讲，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政治学家说的，这个就是我出门去投给你投一张票，改变你这个当选结果的概率比我出门被雷劈的概率。 是是，但是一开头这个传破一下子异军突起，感觉好像真要当上了，怎么现在感觉又颓了呢？这种转折是怎么造成的？ 是这样，他是因为前面都是在这个叫党内预选嘛，预选就是我共和党内部选，那么共和党内部选通常预选通常的情况就是谁极端谁占便宜。因为他是倾向于党的意识形态光谱，越往光谱极端走的，他越容易动员其他本党的这个叫基干选民，是吧？基本盘。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传破，就是在预选中间，就是你只能看到他在党内的这个受欢迎程度，但一旦要正式大选了，那你就面临要把对方的那个票算进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两种逻辑，就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俩都往中间靠。 嗯。 我争取把对方的票也拉进来，这是一种战略，就这样往中间走战略。那么但是那从这个其实就是小布什我开始看大选那年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小布什的他的这个选战略家吧，叫卡尔罗夫，是一个挺好玩的哥们儿，他发现一个现象，因为美国投选举他不是一人一票的，就是他不强制投票， 哦， 那你愿意去投就投了，而且那天选举那天还礼拜二，碰上刮风下雨是吧，或者老板今天让我加班我就不去投票了，或者这候选人我不喜欢我就不去投票了，所以两边的这个叫 turnout rate， 就是那个这个出来投票的投票率就成了很关键的东西，就如果对方你们那一派人都不出来投票，我这边都出来投票了，哎， 哦， 拿下了。 他还是 小布什两次都跟这有关系， 那他算这运气好 也不是，就是他策略很成功，他成功的把他的基本盘动员出来了。所以戈尔就是这个川普和希拉里，如果希拉里还选的话，其实关一个看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希拉里这张老脸，说实话我有美国朋友也说我也不愿意去投票了，看他看了20年了， 所 以有可能民主党的投票率会下降。 那比较相比之下特朗普这发型还比较可观是吧？ 第一夫人，未来第一夫人也还挺漂亮的是吧？ 她不算难看的了， 不是，我说她的太太，我说那个，我是说特朗普的那个夫人啊，那个超模啊， 女儿更漂亮， 太太也漂亮，都漂亮。我们吵这个出来， 你要有办法把你的选民拉出来投票就成，但问题是 特朗普的问题是爱他的人生恨他的人生。 对对， 我看这么说，他什么经济学家团队现在站出来了，说好像是最顶尖的一流的经济学家都不肯跟特朗普一个团队给他站台。 对，说如果他当选，这个美国经济会衰退。然后我看最好玩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南美不一向就是墨西哥那边不是一向是愿意偷跑嘛？说现在偷跑的风潮更高了。说一旦到时候他真当选了，建个大墙，这跑起来难度太大。 啊，偷渡。 所以现在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前，说现在这个 赶紧跑， 掀起了一股那个偷渡的高潮。 哎，那不是说美国人不管都是说美国制度好嘛？说不管谁当了总统，其实都不大有什么会有太大影响。 嗯哼， 是不是这样？ 我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第一就是他有一个很健全的文官制度，就基本政策执行是吧？那都是内选不参加选举的，这文官队伍很稳定。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确实他有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你当总统了，国会可能控制在别人手上，那你想做什么事儿，法案他不让你通过，你也办不了什么事。但是呢，这个从应该说最近二三十年吧，有一个现象就是总统的行政权力其实在加强。其实这次奥巴马你看他的法案基本都通不过，但是他还是用了一些他的行政权力的办法把一些事情给办了，包括这个移民的这方面的政策。所以这个也在变化，确实也在变化。所以特朗普其实他的崛起就是美国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指标。 哦， 对。 但是作为你来讲，你觉得要是你投票，你选特朗普还是选希拉里？ 你假定我是中国人去投票，还是假定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去投票？ 先假定中国人。 我在中国人，我一定投特朗普的票。 特朗普会跟中国好？ 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商人。 毛泽东那时候不就说，其实我们是喜欢共和党的。他一跟尼克松见面， 对，我喜欢和右派打交道。 我喜欢和右派打交道。其实 右派讲利益。 对， 你跟他把利益讲清楚， 没那么多理念， 啊， 口号放在一边，咱们先做生意。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同类才掐得很呢。 对。 那你要是美国人呢？ 美国人呢，也得分，还 得 再 问。美国什么级？ 我受过什么级别的教育？ 对，什么级？什么社会地位？ 就你这个地位啊，智库啊，教授啊， 那一定是 左派。 我可能选择不投票。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于老师，你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说这个希拉里的竞选策略是基本上是把自己扮成邻家大妈。 对。 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那种行政精英的那种官僚气很重的一个人吧。 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最后一句嘛，因为我的文章是他刚出来宣布选举的时候，他里面穿了件红衣服，外面披了件蓝色的外套。那么我就说，哎呦，我的文章最后一句说，那会不会是一个这个披着民主党外衣的这个叫蓝提红星呢？对，因为蓝色代表一般是民主党的代表色，红色是共和党代表色。他那天出来正好穿了这么一身出来。 哦， 所以他装得很慈祥很可爱，但是是不是真的那样？ 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在美国使馆，他们有请了一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做了一个关于大选的一个演讲，然后他上来，因为那人也很会讲中文，也很好。他上来就讲一段话，我觉得就是很幽默，但是也确实也是这次大选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他说每一次美国大选，这个我们都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怎么样最怎么样。比如说小布什跟戈尔也是说最接近，然后奥巴马和那个当时和谁来着？ 说是跟希拉里 对，也是说又最激烈怎么？但说这一次。那可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次，不管谁当选，那都是最特别的。然后，因为作为我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说希望有一个女性总统哈。你看现在什么默克尔啊，这个在韩国的也都是， 是啊， 都是女性的，其实有点小小想法。然后那个人呢，他可能也知道大家好多人有这种想法，他还说了一句，他说其实美国人很多不把希拉里看成是一个女性，他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就是很多人忽略了他这个女性。所以我觉得希拉里这次策略，他也是你看发型啊，什么又变了，穿衣服啊，他又显示他女性，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他是一个中性，他不是男也不是女，他就是一个政治动物， 没错。 所以他这次你看他发都开始改变了， 对，就像那个潘金莲不是也声称说，我就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他不太可爱，是不是一般人觉得？ 他能可爱吗？ 他为什么不可爱呢？ 你想他从这个读大学开始就是一个这个 学霸， 不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个政治人物。他从中学的时候就学生会， 他有一个很大的理念哈。 这个大学的时候在耶鲁法学院是吧？据说 哎，我觉得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他有抱负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呢？ 对呀、啊， 只有男性可以这个有这样远大抱负，女性有这样他们就觉得不好吗？ 我听说这个当时在耶鲁法学院很多的男生，他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嘛。 对呀、啊， 好多这个男生都挺想追她的，结果那些人其实都家庭成分啊什么都比克林顿优秀，他就愣看不上， 他就看上 克林顿。为什么？ 我觉得聪明。 克林顿这小子有野心。嗯， 有野心呐、啊。 克林顿是一个就是低层家庭出来。嗯， 对， 屌丝，哎，屌丝逆袭，对。 哎，不有一个 最强， 不有一个段子吗？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段，说希拉里第一个男朋友是一个加油站的工人，然后后来他不是说那个克林顿说，如果你不嫁给我，你就是个那个什么加油站工人的妻子。他说，你如果不娶我，你就是 加油站，你就挣加油的。 对，你不是克林顿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是他成就了他们。 哎，这呀，你说这让我想起纸牌屋啊。 哎，对，是纸牌屋。 这俩两个野心家呀，这种性格。 我这个纸牌屋再拍下去，就该他当总统了。